无碍就是大自在。大家心经都念得很熟啊，般若心经第一句观自在菩萨，他为什么得大自在呢？就是他能观不思议境，他能永远保持一念，所以他的大自在啊。大自在是如来果地上的受用啊。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最高的享受就是得大自在。语言教的佛果，上根人一闻彻悟，他就入这个境界了。换一句话说，他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立刻就转过来了。这一转呢，跟诸佛如来跟化身大师无二无别，这叫圆顿大法。那么我们能不能转得过来，完全在自己。我们自己想的，我们不是上根人，我们是中下根人。但是上根根性是可以培养的，培养的方法一尘了义的大经，不断的寻求熏，理论上的熏习，纠正我们错误的观念，修是行持上的相应。因为佛陀在经典上讲一些方法境界努力去做，希望把它做到啊。不能做到100%，做到1%、2%也好，总而言之一定要发心去做，天天去做，年年去做，锲而不舍，这个样子不知不觉境界就转了。就提升自己了。不从观念上做一个转变，从行持上做一个转变，那就难了。那就是所谓是可望而不可及了。这个关键就是在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能不能克服？凡夫常借轮回，修行不能正果，什么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不能克服自己啊，没有克己的功夫啊，这失败了。那我们要想真正想做克己的功夫，从哪里下手呢？诸位自己好好去想想，从不达妄想做起，从不说话做起，决定有效果。多说一句话不如少说一句话，少说一句话不如不说话。所以佛家修行为什么讲求止语？你看念佛堂止语，禅堂止语，这是诸位常见的。讲堂虽然不挂止语这个牌子，也是以尽量不说话为妙啊！说话，说话是发问啊，有疑一定要问啊。世尊当年讲经说法，大半都是解答学生的疑问，解答听众的疑问。除了发问，没有废话。除了研究讨论呢，也没有多话。所以这个心呢，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这叫道心呢。我们凡夫难是对这个有意见，对那个也有意见，意见特别多，就是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是即空即假，这种不晓得事实真相，意见就一大堆呀，意见永远不能断呐。诸佛如来在一起千年万年无量劫，没有一句话好说，没话说啊。所以诸佛跟诸佛见面啊，禅宗里头有个形容词，口挂墙壁啊，没事了。凡夫跟凡夫那个意见呢，千年万世都吃不清原因，不了解事实真相啊。所以说用中，什么是中你要搞清楚啊。如果你要把中跟两边对立起来，哦，从两边堆那个钟，那个钟还是边啊，空有是两边啊，中道跟空有两边对立，又变成一边，不是中啊，中是一念。 离开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是重啊。所以唯有上根人才会用中啊，如果是跟空有两边对立的那个中，我们都会用啊，我们用了还是毛病，为什么呢？误会了，那不是中，还是别。那我们再看第二条，二三四五六，这个五条啊，中根人所修的。那对我们来讲呢，方便了，我们有下手之处。前面这一条确实我们没有下手之处啊，这个是圣谕，是修行的总纲领啊，也就是建立正确人生观、宇宙观的纲目啊。真正发菩提心，天台大师在发菩提心上加个真正，什么意思？知道我们发菩提心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嘴皮上发的菩提心呢，其实与菩提心完全不相干的啊。这一条要紧啊！你看《无量寿经》上教给我们，念佛求生西方净土，三辈往生这一品里面告诉我们，上品、中品、下品，第一个条件都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也就是说从上上品到下下品啊，第一个条件不发菩提心，你有一向专念还是不能往生然后才知道发菩提心是多么重要啊！我们每天念佛，对发菩提心速活了啊！什么叫菩提心？他这个地方讲的四弘誓愿。没错，四弘誓愿就是菩提心。什么是真正发菩提心？他这里给我们讲的是无作。没错，无作才是真正的菩提心。为什么呢？无作是从一念真心里面发的，没有作意也。这个作意是刻意去求，那就错了。 无作是自自然然的，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从三心二意里面发心，那都是有作，不是无作。从一念自信里面发出来的，那是无作。意上妙境，发无作四弘誓愿，明即明他，上求下法。那么这种人为什么他不是上根是中根呢？他的分别执着没断了，哎，也以上面所说的妙境，就是说大乘法一乘圆顿大法，他听得很多啊，时常受这个大法的熏习，可是妄想分别执着这个习气难断呐！啊，他懂得，他不是不懂啊。啊，菩提心是什么呢？悲悯一切众生，啊，虚空法界这一切迷失自信的众生都在搞六道轮回，我们自己也是如此，六道里的众生可怜了，啊，所以怜悯自己，怜悯一切众生，要度自己也要帮助一切众生，这是上求下化。啊，我们求佛道，修学佛道，为什么？为自己永脱轮回，高超十八界，为的是这个，还得要帮助轮回当中这一切众生，也要跟自己一样处理高超，真有这个心。轮回从哪来的？你要知道，轮回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啊，是这么来的。啊，这是前面讲的三千心相百界千如啊，啊，这个复杂的现象。你要晓得根源是什么，具足妄想分别执着这三样东西都具足，六道轮回就出现了。这三条就是佛法所说的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名烦恼，执着是尘沙，这个见思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妄想是无名烦恼，是从这里变现出来的呀。所以你只要离开一切执着，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执着了，轮回就没有， 再能够与一切法不分别了，十八界没有了。啊，妄想断掉了，你就超越四十一个阶级。这华严经讲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你超越了，你就证得圆满的佛果了。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呀、啊，然后自己这才真的恍然大悟，我要不肯舍弃执着，就决定脱不了轮回。为什么你会有分别执着？不知道所有一切境界相，能得的心，所得的法，都是即空即假即种，不晓得是真相啊！啊，《金刚经》好啊，告诉我们，能得的是假的，所得的也是假的。啊，能得之心，所得之法，通通不可得。凡夫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不可得当中还要想得到，还要坚固执着啊，还要永恒的保持，哪有这回事情？纯属妄想啊！真正参透了，真正明白了，这再不打妄想了啊，再也不分别，再也不执着了啊，你才会懂得用中啊，中是成就功德啊，这个理很深，是非常四是繁多，广大而没有边际啊！真的菩提心生起来，菩提心是觉悟的心啊，真正觉悟了啊！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里头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现在讲的不分族类啊，不分宗教一切众生。要平等的度佛教给我们呢，要以清净心、平等心对一切众生啊。宗教里面讲的上帝亦复如是啊，上帝也爱世人，也是平等性啊，也是清净性啊，也没有分别族群，也没有分别啊不同种类。中国人常说神，神这个定义公平正直谓之神，大公无私 这是神啊。在佛法里面讲的天神都具备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啊，这才能升天啊。修行十善业道，他的心是慈悲喜舍，他的行是上品十善，这是升天的条件啊。所以天神对人，佛经上也有记，也有说，有奖惩啊。世间人做善啊，神有赏赐；世间人做恶，神有惩罚。诸位要晓得，赏罚都是从爱心里面生的，就像一个慈母啊对待儿女，儿女做好事，哎，夸奖他几句；儿女做坏事，也要惩罚他，赏赐他爱他，罚他也是爱他。为什么别的小孩做坏事他就不管呢？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不能把意思错解了。要深入去思维，冷静去观察，神爱世人，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上华借你到天堂，或者把你送到地狱，都是一番爱心。地狱让你折磨，让你悔过，让你自新呐。不是说堕到地狱永不翻身呐，没有道理。地狱受的是罪的时间再长，也能够受得完。说在讲，这个佛法里讲得很清楚，堕地狱的时间长短，是在你能不能改过自新回头。你早一天觉悟了，忏悔回头了，就出来了。还不知道后悔，还不知道觉悟，那在地狱再多受几十罪吧。几时觉悟过来，几时就离开了。这是慈悲，这是大爱啊，这个才通情达理啊，我们才知道天神呢真正值得我们尊敬啊。佛教导学生大年初一头一天斋，这个斋听供听，道理就在此地值得我们尊敬。度众生的愿要发，为什么呢？这是我们修行正果的动力，它在推动啊。学佛的人对世间名利世间五欲六尘的享受都舍弃了什么力量在推动他？就是愿力啊。世间人为什么拼命去工作？有利可图有名位可得，他才拼命去干呢。如果说是你去工作没有利可得，没有名可得，你还会去干吗？ 不干了，人就懈怠懒惰了。那么佛菩萨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通通都舍掉了，为什么还在拼命去干？世间人看到这傻瓜了，这么傻，佛菩萨都傻瓜了。殊不知他那个动力啊，推动动力啊，愿力就是这个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众生包括自己，后面才落实到三桩大事。第一桩断烦恼，第二桩求学问，第三转凡成圣。这是佛法三个目标啊。烦恼无尽誓愿断，就是转恶为善；法门无量誓愿学，就是转迷成悟；佛道无上誓愿成，转凡成圣。要达到这三个目标，除了愿力这个大动力之外，还有什么力量能够推动？所以你今天不能断烦恼，敌不过烦恼习气，你不肯学法门，懈怠懒散，都是没有第一愿的。真正发这个第一愿的话，你还敢不去做吗？我们自己早一天成就，众生就早一天离苦啊，早一天享福啊。我们自己迟一天成就，就是让一切众生多受一天罪呀。不是为自己，为自己可以懈怠，可以懒散，可以不干，为一切众生，你看这芸芸众生这么苦啊，他们离苦得乐靠谁呢？靠发菩提心的这个人。这个人是他们真正的依靠啊，这个人是他们真正的救助啊。发菩提心呢，就是发心要做救世主啊。救度一切世间的灾难，我们说的很多了，唯有教学，其他的方法都没有办法达到。所以佛菩萨专心从事于教学的工作，做一个义务的社会教育家，生生世世无量界中从事社会教育工作，直尽义务，不享受权利，这一句话含义很深。一切诸佛菩萨都作思示现，为什么？ 如果一享受权力，很容易堕落。所以佛在灭度之前交界后人，以戒为师，以苦为师，释迦牟尼佛一生他做到了，所以一戒为师，以苦为师，他不是只是口头上说说教我们了。你看他自己一生，一生没有过失啊，这就是持戒。一生过着最低水平的生活，以苦为师。从来没有想到把自己生活物质生活提高一层，没有希望大地一切众生生活过得幸福美满，自己呢过得去就行了。众生才肯听他的调教啊，才从内心里面佩服他，尊敬他，赞叹他，不能不向他学习。如果释迦牟尼佛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身上都挂满了珠宝啊，珠光宝气，谁还会跟他学？我们看到现在画的佛像、塑的佛像，搞得满身璎珞、珠光宝气，那是我们对他尊敬啊。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世尊一生是个苦行僧呐，那一种生活我们过不了啊！三衣一钵，天天去乞食，在这个里头修清净平等觉啊，人家供养，供养什么吃什么，决定没有分别。安世高传记里面，诸位晓得那个洞庭湖的龙王是他前世的同学啊，那个同学安世高讲，他在世的时候那是出家人，明经好识，明经教理通达，所以他有智慧，好师啊，喜欢布施，他修福啊，所以他做龙王啊，做龙王，那个龙王很灵验呐、真是有人到去拜他的那有求必应呐、那是呢，他那个灵验是什么？灵验是智慧啊，福报很大，周围一千里的人没有不去拜他的啊，好师。为什么会得到龙王呢？就是托钵的时候啊，也不是天天如此啊，偶尔那么一次两次，人家供养的这个饭不好吃啊，心里有一念难过，看我是这么好的一个修行人，你看他今天托这么东西啊，就那个一念不自在啊，落到神道。他是个有学问有修养的人，不会在形式上心里头有一点不高兴的 啊，形色上没有啊，落在畜生道啊。那个罗马是蛇身，大蛇，你们想想看，我们跟他比一比，他落在神道，我们落在哪一道啊？我们不高兴就发脾气了，人家不高兴不露声色，落在这一道。所以自己好好想想啊，我们的前途如何啊？佛菩萨祖师大德给我们做好样子啊，我们到底是怎么个学法？天天讲学佛，甚至出家天人师，哪个人见到你不称喊你一声法师啊？啊，师是什么？师范的啊，学为人师，行为示范的，喊你个师，你就想到这两句话了。你不能做众生的表率，不能做社会大众的模范。这一句话喊到你，你心里的是什么滋味呀？有没有警觉？有没有忏悔呀？有没有认真去修学？啊，所以人家天天喊着我们法师，喊着我们心惊肉跳啊。唯恐名实不符啊，名实不符就要堕落，比不上宫廷活的龙王。我们的德学不如他了啊，他做一个活的龙王，我们将来堕落到哪里去？念佛还想往生，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呢？啊，李炳老常讲啊，一万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的二三人而已。我们就是那二三人吗？你就有把握吗？要真修，要真干啊！下莲居老居士在禁语里头一再的呼吁，要我们要真干啊！所以断烦恼为谁呢？为一切苦难众生啊！为自己无量劫来在轮回里受这个屈辱，发一个狠心啊！断烦恼，不再搞六道轮回。断烦恼，成就自己的德行；学法门，成就自己的学问。有德行，有学问，有智慧，才能度众生，才能度自己。我们今天干这个断烦恼学法门这个事情都来不及了，时间都不够用了，还有什么时间去打妄想，去说闲话，去搞是非啊？那就是真正不想出离生死，真正不想脱离六道，还是希望搞六道轮回，还是希望堕三恶道，这不是这个意思吗？ 这事情不是表明在眼前吗？你往哪里去，看你的心行啊，不在你的口说，口说的再好，说的天花乱坠，无济于事，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啊！我们怎能不警觉呢？为什么一定要转凡成圣呢？要做佛，如果不做佛，不能够度尽众生。这个尽是讲什么呢？各种不同的阻力。也就是你是等觉菩萨，你可以度圣地以下的，等觉你度不了。你是十地菩萨，你就不能度十地菩萨，你只能度三贤菩萨。你要想普度，一切众生都度，上包括等觉，下至阿鼻地狱众生，那你一定要成佛道。所以为什么要努力修学圆成佛道？是为了普度一切众生啊，实现你的大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愿才真正落实啊，不成佛不能落实啊，为这个事情才上求下化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上求下化同时的这是菩萨不但大乘，同时小乘圣者也有根力的，也同时根本的他是先成就自己的，再帮助别人大乘菩萨决定是同时的，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帮助自己也就是帮助别人，自他不二性相亦如所以在第一句是依上妙境，就是讲这桩事情那么第三条讲的善巧安心之观，巧是说方法，方法很巧妙，善是什么？善是如理，这个方法很巧妙，又不违背事实真相，这叫善啊。善巧对什么说的呢？这个心呢，安在止观上，这个意思底下解释，这简单解释，体切妙理，体是体会呀。前面这个道理真的明白了，真的懂了这个道理就是前面真正发菩提心这个道理真懂了，真明白了恒常寂然明为定，寂而常照明为慧，菩提心真正发了，他修什么？修定修慧， 他这个修学一切时一切处永远不中断的，定就是止啊，慧就是观啊，他那个心呢，安在止观上，就是不离定慧。啊，怎么有什么叫定呢？恒常寂然，对，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界当中，啊，这个境界有两种：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啊，佛家讲静缘啊，用这两个字，啊，静代表物质环境，缘代表人事环境。啊，一切静缘当中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定。这真功夫啊，真修行啊。这是修行很好的原则，很好的一个纲领啊！与世尊教学的总原则相应啊，世尊这一代教学总纲领、总原则就是名号。释迦牟尼，牟尼就是寂静，心常常是静的，寂静的。为什么会寂静？就是面对一切人事物，都不起心、不动念，都不分别、不执着。别人跟我讲也不分别不执着，但是他讲的呢，我也听得清清楚楚、寥寥分明，那是会。我并不是木头人，我样样清楚、样样明白，这是会呀。样样清楚、样样明白，又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定功啊，定慧等学。既不偏于定，也不偏于慧，定慧是均等的，这叫禅。禅就是定慧均等。这个时候，那就真正的幸福，真正的享受。所以这个叫三昧呀。三昧就是诸佛菩萨正常的享受，那么我们凡夫，凡夫受的是什么？凡夫有五种受，这五种受是不正常的，苦乐忧喜舍，为什么说不正常呢？自信里头没有，一念心心里没这个东西，所以它是假的，是虚妄的。可是我们凡夫啊，就生活在这个里头，你说多苦啊！现在在这个社会，说老实话，只有苦没有乐，只有忧没有喜。你是凄惨不凄惨啊？你要以为你还有一点乐，那是什么呢？那是吸毒啊，打吗啡啊，刺激一下，以为自己乐，殊不知道那个苦就在后头啊。 天色以为乐以为喜是什么？造作一切恶业，干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啊。殊不知这种事情干了之后就跟吸毒打麻烦一样啊，后果是什么？阿鼻地狱啊！你干杀盗淫以为是乐，哪里晓得一转眼就到地狱去了啊！比吸毒打麻烦的果报不晓得要严重多少倍也。世间人迷惑颠倒，不但没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邪正，连切身的利害都不能辨别。人愚痴到这种程度，所以他感造恶业。当国报现前，后悔来不及了。真正修行人啊，善巧安理止观非常重要。我们如果懂得这个方法，念佛哪有不得一心的道理啊？我们今天在念佛，念佛堂里不但一心得不到，功夫成片都得不到啊。原因是什么？跟这个恰恰相反嘛，没有发菩提心的，心安在哪里？安乐在苦乐游戏室里头，这怎么行呢？啊，功夫怎么能得力呢？啊，如果真发菩提心，真正把心安在定慧里面，念佛功夫很容易成就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